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杨洋。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石景山区成立第7个教育集团，促进全区教育综合发展；中小学实践课新学期整编，1300多家资源单位推出2000多门活动课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外国语大学圆明园研究中心9号揭牌成立，这是圆明园成立的第3个高校研究机构。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圆明园研究中心平台，圆明园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在科研项目合作、学术平台打造、信息和资源共享、人才培养和人才交流、产学研合作交流协调机制建立等方面开展合作，整合高校专业力量，弥补圆明园研究不足，使圆明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平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样板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示范区。石景山区景山远洋教育集团成立大会9号在京举行，这是石景山区成立的第7个教育集团。依托景山学校远洋分校，该集团将带动石景山区东南部教育的发展。集团共有8家成员单位，包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黄庄职业高中、同文中学、石景山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石景山区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景山区银河小学、石景山区向阳小学、石景山区中科幼教玉泉幼儿园。集团成立之后，区级层面将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集团内的教师流动、干部管理经验的交流以及硬件资源的协调使用，通过管理、师资、资源的各种整合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开课10周年，原本各自为政的9类实践活动将在暑假后实现整编。整合后的实践类课程总课时不会减少，但不同类型活动的课时会根据不同的学龄段进行调整，尤其是小学生外出学习的机会将增加。据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吸引了市区2级资源单位数量达到1300多家，涵盖党史、国情、传统文化、自然、人文、科技、体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每学期大课堂可以提供2000多个市级活动课程。下一步，社会大课堂活动还将在课程内容、资金配备等方面进行调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今天 高招的专科直播咨询，我们请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专科的招生政策啊。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三所学校的嘉宾，我给大家呢依次来介绍一下。介绍的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招办负责人彭静，北京经贸职业学院招办张颖慧老师，你好。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招生处办公室主任左林。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财贸职业学院，这是全国就业50强啊，就业率呢也是非常高，多年会超过99%以上。我们请彭静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创建于1958年，是北京市教委直属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国家级的示范型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就是全国就业50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现在有呢校本部，我们的校本部在通州，还有东城校区、朝阳校区和涿州4个校区。60多年的办学历程当中呢，培养了大批的商界精英，那么被首都商界呢誉为黄埔军校和经理的摇篮。 嗯， 对，今年我们在这个办学地点有了一个变化，因为我们4个校区重新划分了这个功能定位。 嗯， 那么作为所有的高职的学生呢，3年的学习都在通州校本部学习。 嗯， 我们主要是立足北京吧，面向的是首都这个发展需要的商业现代服务业商业，来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呢，主要围绕的是财经类、商贸类、旅游与艺术类、建筑工程管理类这4个专业群，一共17个专业。那么今年新开设的专业有互联网金融和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这两个是新开设的专业。 那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新开了这样两个专业呢？ 对，一个是行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市场的需求，是我们开设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初衷。在我们的专业目录当中，4个专业吧是比较扎眼的，它的方向都叫环球主题公园管理。 嗯， 那么这个专业，这4个专业呢，是我们跟环球影城合作。那么环球影城呢是国内首家，那么现在正在通州，就是城市副中心通州正在建设当中。 嗯， 那么预计是2021年开园。 那 么对，这是国内的首家。那么开园以后，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根据环球影城的这个人才需求来开发课程设置。毕业了以后，学生呢可以通过双向选择来进入环球影城工作。 嗯， 就业会非常好。 2021年。是正好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 正好我们2018级 学生 毕业的那 3年以后哈， 对， 嗯，正好能够赶上哈，这个机遇应该是 非常 不错的哈。 嗯， 那同时呢，我们再看专业里面呢，还有一种哈，也是比较特别的，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金融类，然后国际金融中外合作。那 好的，这个专业呢叫国际金融专业中外合作方向。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呢跟英国北安普敦合作办学，3年呢在国内就读，3年以后通过雅思考试可以去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学习1年，取得学士学位。那么为了通过这个雅思考试呢，我们在这3年的校内的英语课程当中是强化外语教学，那么外语课时数比普通专业要多2倍。那么同时像外教啊，还有一些是双语的课程，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在国内这3年通过雅思考试，然后顺利的出去。 嗯，这雅思要达到多少分？ 5.5。 5.5分哈。 嗯 嗯，那么这个在校内就可以完成这个雅思的一个准备。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有几十个学生吧，都是在校内通过了这个考试，顺利出去。对，这个专业的学生，他不但可以出去拿到学士学位，也可以在国内升本，也可以在国内就业，就是他的选择面要比其他的专业要多一个国外拿学士学位这条途径。 对，更多一条路哈。 也有一些普通的专业通过自己学习英语，他自己参加雅思考试，最后也可以跟我们合作的这个院校来对接，他将来也可以同样去这个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学习， 去学习，但不是这个国际金融专业， 但是他不是这个专业， 也可以接收。 对，只要他也，我们以前也有一些，比如说会计专业学生，因为那个这个学校，他我们跟他对接的专业有一个会计，还有一个金融。在国内的升本是主要是北京联合大学，有一个专业呢叫会展策划与管理，这个专业是到北京农学院报考空中乘务专业的这个学生呢，在我们的章程当中，列出了一些关于身高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视力啊，这些要求吧。那么这个要求呢是升空的要求，我们作为学习这个专业呢，并不是要求这么严格，因为学习这个专业的将来他学生的就业面比较广，他除了能升空去当空姐空少啊，他还可以从事一些比如说机场，我因为大兴要新建一个机场，那么在机场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安检呀，比如说值机啊等等其他的岗位， 地勤 对，所以就是说对于学习这个专业来说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呢是升空的要求，我们在入学以后有一个专业的体检，那么体检通过了以后，如果要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要对你进行一个告知，如果你还要坚持学的话，那么你将来就会知道将来就业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排除升空的这个 希望， 这个希望， 对，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在地勤其他的岗位来就业。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还有一个这个专业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它是一个美术类的专业。 对， 所以呢就想问问这个美术类的专业，它是不是需要我们的这个美术的统考？ 对，对，这个专业呢它属于美术类的专业，所以呢需要我们取得了北京市美术类统考合格，这个有了这个资格才可以报这个专业。 好，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的话还真的是不能报， 不能报，报不了， 不能报哈，报不了，但是可以去选择 其他的、 不需要这个资格的， 比 如说视觉传播设计啊什么的， 对，比如刚我们说的建筑室内设计，它也是跟设计相关，但是不属于美术类专业。 对，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新增的专业。 对，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招生处办公室主任左林。左主任好。 哎，你好。 你好，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特色是什么。 那么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是创办于2003年3月，是一所教育部备案全日制财经类的普通高等院校，具有国家高等教育计划内全国统一招生资格的院校。那么学校呢还是北京市民政局5A级社会组织单位，也是北京市3+2高职衔接改革试点项目单位。目前呢学校有4个大专业群，20多个专业。 背靠行业办专业，那这行业背靠的行业我们一会儿找一下是哪儿哈。办好专业之后呢再促进行业的发展。是吧，是这个意思啊。企业点餐，学校配餐，说的特别形象哈。那应该说我们这个学校基本上可能订单式管理会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 好，那么说一下我们背靠的是什么样的行业。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2011年是与包商银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包商银行是为我院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它有这个把这些所有的专业有一些订单班的方向，去增加了他的就业渠道。所以呢他的现在呢总共是除了咱们的银行方向的这个就业协议，各个专业呢总共有20余家的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那么保证了就业的学生的就业。咱们学校呢是在这个京东燕郊高新区，就是挨着城市副中心，那么 距离也就是6公里。那么学校到首都机场呢，也就15分钟的路程。那么学校平时呢还有班车，同学们有比方住在市里的，咱们是有从国贸发往学校的班车来回的往返。 嗯。 那么其他的一些区县，顺义、平谷、怀柔、密云等一些区县，我们都有这个班车，直达的班车，这样呢方便于学生的出行。好的，今年我们学校呢在北京统招的计划是529人。在京的招生专业总共是有11个，会计，他还有巡线教育、酒店管理、电子商务、老年服务与管理，这些专业呢都是订单式的培养。 对，其中这个老年服务和管理这个专业还是今年新增的。 是的，今年新增的老年服务与健康管理。然后呢，这两个是开设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老年康复，还有一个是高端社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 嗯。 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想重点说一下，它是实行的是零学费， 没有学费， 哎，没有学费。嗯、那么这个专业呢，还是与燕达集团的燕达金色年华养老中心签订了订单的校企合作协议。 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专业进校学习的话，不用交学费，只是需要比如说我们一些学杂费，包括住宿费就可以了。 3年下来的话，这么说吧，就是不到1万块钱，就是花所有的花销不到1万块钱。 嗯， 那么咱们上大学其实花的好几万。 3年的学费是多少？ 学费的话，正常来讲的得是三万以上，光学费。老年康复这个专业，这个方向呢，它是主要是去做一些养老机构的高级护理员，还有一些心理咨询员，包括康复保健师等一些高端的技术性人才。 嗯， 那么高端社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这个专业呢，它主要是面向于一些从事养老机构经营与管理，包括社会工作、老年策划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就业方面的学习。 会计这个专业呢，它的这个方向叫芸豆会计订单班。 那么这个芸豆会计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芸豆会计它实际上是一个财务软件，它的财务软件名字叫芸豆。 嗯， 公司呢是和北京家运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合作。学习完这个专业以后，它是根据行业的这个领域发展，包括这个一些手工方面的，就是改变了原有的手工行业的教学，现在更新为一些互联网式的芸豆方面的这个操作。 嗯， 所以就是更大的能够保障学生在就业渠道方面的拓展。那么芸豆会计这个专业其实就是像刚才老年出来那个是一样的，它不只是你说所学了芸豆会计你是只能去这家公司，其实学完这个会计行业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公司胜任何岗位。 嗯， 学前教育呢这个专业它是和北京的6家幼儿园进行了订单协议的，那么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中国科学院幼儿园，包括北京幸福泉，还有红黄蓝，这个北师大幼儿园建立的校企共同体，那么真正的实现了订单培养，学生可以在校进行考这个教师资格证。那么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呢，是和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和北京金茂斯汀威斯汀大饭店，然后还有北京希尔顿酒店是签订了订单协议的。 嗯， 这几个饭店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进校进行来面试的，包括就是在实习的阶段，我们会去一批这个同学们去真正的去看到自己所要工作的岗位是什么样子。 嗯，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对自己选择这几所这个饭店的工作去有个好的选择。电子商务这个专业，今年和北京市小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订单协议。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其实它是一个 O2O 对 P2P 对这个个人，有一些是就咱们所说的买的京东啊、淘宝这些，它是都是相对的。从事的一些岗位呢，还是一些什么 SEO 的专员，包括电商的一些网站设计运营人员，包括金融风险的控制这一方面的就业。空中乘务专业， 嗯，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呢，它是有一点优势呢，它是一个在北京市的2年制的空中乘务专业， 啊， 为学生降低了学习的成本，那么更早的能够融入市场。新机场马上就要建起来了，所以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呢去掌握这个资源，那么实现了真正的早就业好就业。 那么我们学校直升的也是北京联合大学，那么我们还有一条途径呢，是可以去英国选择一个 专升硕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斯坦福德郡大学，这个大学呢是1992年成立的，学完这个专科的学历，然后再通过2年的英国留学，可以拿到的是英国的硕士学历。 硕士学历， 对，说到雅思，达到5.5分，真正的想需要一个那么的学历上的认证的话，其实可以走这个途径。我们是属于是全天式开放，从你填报志愿到最后志愿结束，都是随时可以去学校去参观。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去负责帮你解答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北京经贸职业学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招办的张颖慧老师，来给大家呢做详细的介绍。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前身为中华社会大学，具有独立颁发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呢始建于1982年，学校呢位于北京市良乡高教园区，地铁呢房山线直达。经统招的计划呢是共320人，然后总共是10个专业：会计、银行定向、计算机应用技术、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电子商务、建筑室内设计、空中乘务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专业。 最后说到的这个专业呢，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因为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啊。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呢，是我们学校今年新增设的专业，同时呢，该专业也是我国仅有的创业专业创业专业之一，是能够组织或者胜任创业及生产、营销、人力资源、采购、信息、财务、行政文秘等管理岗位的应用型人才。我们学校呢是和银行开设的这种就业订单班，然后呢是入学后签订就业协议，由学校和银行进行联合培养。理论课呢是由学校承担，实训课呢全部由银行培训部门的资深员工授课。学校呢建有银行模拟实训室，供学生实训使用。就业的银行呢一般有国有行和商业银行，国有行呢有建行、中国银行等等，商业银行呢有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我们学校呢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是双语教学，更侧重于幼儿英语教育，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去国际幼儿园或者双语幼儿园就业，提高学生的整体就业质量。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变动的地方，我比照了一下去年的专业哈，像这个计算机应用技术后面的括号里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这个方向是移动开发工程师。 对， 这个专业呢是我校与工信部全国移动开发人才培养办公室合作的校企合作专业，特点呢是2+1的培养模式， 前两年 对，前两年在校学习，然后第三年去直接去就业单位实习、实训做项目，然后毕业呢就能够就业，会有相应的课程，然后考取这种网络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这样的。我们呢会开展就业创业课程或者讲座，然后聘请企业家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解企业文化、企业用人标准，使学生及早了解社会、熟悉企业的要求。同时呢配合教学，我们还会开展职业规划大赛、求职面试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给每一位同学提供锻炼和展示的平台。然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校园双选会，面对面挑选毕业生。 你如果想要咨询的话，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咨询的方式。我们请彭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财贸职业学院。 好的，我们学校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523-1250-8953-2004-6525-3959，同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那个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我们学校的相关的各种各方面的情况。 也别忘了7月14号我们 参加我们的咨询会。 咨询会哈有3场啊，在政法职业学院、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您离哪儿近呢都可以参加。那里呢财贸职业学院会派老师 对，所有的专业的老所有二级学院的专相关的教学单位、 都可以都要 参 加， 嗯， 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了。好，那经贸职业学院，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联系的方式。 对，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036-2306-2307-2308，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官网和官微，都可以联系我们。而且我们呢也是现在天天都是校园开放日，对，欢迎考生和家长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及咨询。 好，那么左主任说一下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的电话咨询电话是010-6159-5668 6159-5685，所以这个学校呢也是同时对外开放的，随时可以来参观。那么如果想有交通不便的话，你们告诉我们位置，我们会派车去接你们。 好的。好，那今天的三所学校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也感谢三位嘉宾哈今天做客的我们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东北高压影响有降雨，有利于对污染物的清除。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0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7月9号上午提交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审议。报告表示，党的18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 22.7%，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39.6%、 34.3%、 27.7%， 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达标，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获得明显提升。5年来，全国累计退出钢铁产能超过1.7亿吨，煤炭产能8亿吨，水泥产能2.3亿吨，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清洁能源比重提高6.3%。报告显示，各地区各部门强化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全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机组超过7亿千瓦，占燃煤机组总装机量的71%，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2000多万辆，推广应用。